曾对中国犯下不可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 死里逃生者黄永红指控岛村三郎山原一策说，1941年农历正月初十，日本鬼子把我当作红军抓到赵原县，关进监狱20多天，又灌凉水拌小米，又过电匣子，又棒子炖肉，把我耳朵电聋了，门牙打掉了，昏死了好几回。2月26日上午，他们叫我们30多人扛着镐锹到县城西门外的小山上刨坑，分两批把40个人枪毙在大坑里焚尸，砍下其中一个人的头挂在了城门上。踏着龙江大地，岛村三郎义气，战犯管理所管教员于1955年2月曾要他阅签三册约有40厘米厚的审讯案卷，他用了9天时间，一页页地过目了这些至少300-400人写的对他的控证文书。第7天中午，他被赵州县文化村一位杨氏老太太那份用深情用血泪写的控诉书震昏了。岛村说，他让他全身的血液几乎像似凝结了，逐字逐句地读着老人的控诉状。我今年75岁，身边无依无靠，全靠邻居乡亲的帮助才活到现在。孙景佐这个家伙把俺的独生子抓走后，俺两眼发黑，什么也不吃，趴在炕上哭了3天3夜。听村长说，副县长这个家伙把俺儿子用刀活活劈了。日本鬼子真狠心呐！早先俺家穷，没给儿子娶上媳妇儿，儿子死了，俺只好孤零零的一个人到处要饭。当官的请答应俺的请求，一定要把那个当副县长的日本鬼子枪崩了，好给俺儿子报仇啊。岛村三郎反复读着这位牺牲者孤独的母亲的孤独对话，开始将牺牲者从物恢复成一个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一个有着他的生母及其亲情关系的活生生的人。这也使他自己从物变人，找到自我，意欲选择负罪生活的道路。他心中充满了挣扎，生与死的挣扎。醒察自心，他发现从早到晚心都在挣扎之中，他的能量都在这种挣扎中无谓地耗尽了。无论他如何努力地去摆脱挣扎，挣扎还是不能停止。但当他安静地耗准挣扎的心脉之后，他便开始进入了没有挣扎的境界，拥有了不可思议的警醒。好男儿义气重于行，不重死息不轻生，重要的是如何生存，而不是如何死亡。自杀是丧生中最蠢的办法，因为这样也就绝了悔悟的希望。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敢以自杀的念头作乐。要活下去，不能给自己抹黑。倘使中国政府允许我重生，那又何乐而不为呢？一颗觉醒的心情就是喜悦的。岛村三郎向同伴队伍走去。侦讯结束，比认罪程度，比立功表现，比进步大小，比学习改造计划的评比活动，在全体战犯中分别在同一系统中展开。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世界形势发展教育、中国人民解放成就教育衔接跟上。战犯们的认识开始深化，觉悟又有了提高，这是他们由被迫改造向半自觉改造， 进而走向自觉改造阶段的转折点。形势逼人，形势伸援手，求你搭救我出淤泥，不叫我陷流其中，不让大水漫过我，不让深渊吞灭我，不让坑坎在我头顶上合口。一切反对改造的人们，他们的被改造需要通过强迫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入自觉的阶段。一切改造都需要以内质变化为基础，如果没有这个质变的基础，就只能在变与不变之间上下左右窜动，不论这个窜动时间有多久。认罪交罪，表明战犯们有了接受改造的愿望与行动。管理所因势利导，从1954年8月起转而实施质变的思想改造教育，让他们深挖犯罪根源，自毁精神支柱，洗心革面，从旧我走向新我。人们不是常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吗？此时此刻，人们看到的却是战犯们手上的屠刀确实是打掉了，可是他们灵魂里的屠刀还没有打掉，并没有像《聊斋》里的罗祖那样立地成为善良人们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佛。相反，人们发现他们一些人只是少少的交罪而不交心，有的满脑子反动思想原封未动，逆境中愈加祈求神佛保佑，以天皇为隐身草，也为了国家，因为是战争没有办法的蓝颜为免罪符，拼力在维系着天皇魂灵铸就的军国主义体制。战犯相互之间也处处时时可见，他们中不少人怀里揣着天皇神佛设的各式神牌，将校军官的护身神牌还是在红缎子上用金线绣制的，像护命宝玉一样须臾不离身。他们一直相信有一种什么外在力量能改变人的命运，这种神秘的外在力量只能通过各种神秘的仪式来控制。于是他们便靠着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做着各式各样迷信的事，祈求好运通过各种途径降临到自己的头上。神在哪里？身在九霄之外的天宇，他在人间的偶像有金的、银的、泥的、纸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不能言，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鼻不能嗅，有手不能摸，有脚不能走，有喉不能生。日本政府把神道教立为国教，神道教则把神话天皇为己任，根据古代神话记，把天皇说成是神的子孙，把日本说成是万世一系的神国。活体偶像就是天皇，他是天照大神的化身，现人神。现今的活体神就是裕仁，他生于1901年，12岁的时候就成为一个神话，说他是太阳女神的后代，他也自称是神，上天之子，还跟他的历史老师展开辩论，使这位老师震惊不已。黄道胎教熏陶，也使战犯们生来迷信，死而不疑地相信日本乃天选民族，大东亚的指导者，执行神的意志，没有罪，战争乃天然法则，命中注定，武士道者超越生死，大醒大悟之境也。他们力图死守关于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古老民族神话，维系不间断地统治了2600年之久的皇族精神。一本自编20000字的关于日本军国主义思想的批判的小册子，第一次告诉战犯不曾知道的裕仁天皇于1946年1月1日以新年诏书形式发表的那个人间宣言，全面否定了他自己的任何神格化或神话化，就像当年那颗原子弹那样在日本人中间炸开了。人间宣言说， 朕与尔等国民之间之纽带，由始终相互信赖与敬爱结成，并非仅仅来自神话与传说。以天皇为现世天神，并且以日本国民为优于其他民族之民族，进而有应统治世界之命运，此乃基于架空之观念也。所不同的是，这颗精神原子弹不是别人，而是日本人自己制造的，是由天皇亲口投掷的。他以其超越1945年8月6日、9日在广岛、长崎、原爆所产生的精神威力，又一次沉重地震撼着日本战犯的心灵。裕仁于战败后的1946年元旦发表的这个宣言，否定他本人之神格，正式宣告自己是一个有血有肉、七情六欲俱全的人，一个同自然人一样活生生的人。他的照片也可以跟明星照片一样放在商店里出售，而不再是一尊只可以顶礼膜拜的云端的神。明明白白的是，为什么早不说晚也不说，偏偏在日本战败神龛坍塌的时候才说？其实日本民众当中早就有人看破了毯子掩盖后面的戏法，早想戳破鬼狐的这层窗户纸，只是不能说、不敢说而已。我上小学的时候，日本著名记者本多胜一后来说，在20世纪30年代是日本有史以来天皇权威至高无上的时候，父亲竟然对我说，就是天皇陛下不是也拉屎吗？人类本是所在星球上最神圣而无可打败的精灵，只有在迷失自我的状态下，才会把自己托付给九霄云外的神秘统治，从而显现着愚蠢、恐惧、懦弱而被钳制、被击倒。人越是愚昧无知，就越是要搬移神秘的统治，而这个神、阳神、土神都是人造的，人又称为神的化身。信仰或者信仰或者不信仰，不危害社会、不危及人类，都是自由的。他又常常为各中的某种特殊魔力所驱使。今天，也只有在今天，人们才得以公开说，在一切毒之浸透的种子中，毒之最大的要算那些披着神灵的外套、嘴里唱着天道、心中转着蛋皮吞骨念头的那些神的化身。他们的神道不单是欺骗于生前，又作为于死者，他们的神道也不单是吃人的血肉，更吃人的灵魂，作践人的良心，摧毁人的人格。日本固有的宗教本是多神崇拜，后来有人凭借什么宣称自己的答案才是正确的答案，只有我的神才是真神，其他的神都是虚假的神、凭空想象的神、自以为是的神，都可以去死。于是以崇拜象征太阳的天照大神为中心，便形成神统与皇统的统一，成了日本统一国家的迷信工具。元旦人间宣言让一些战犯记起1942年，他们曾经读过美国记者约翰根宝写的那本《亚洲内幕》，他们当时对书中相当多的描述1930年代天皇的神性极度反感，认为那是一种冒读，如果不是外国人一定要抓来治罪的。今天天皇自己走下神坛，战犯们重温那些记得不太清晰的关于神性的描写，想必他们的感受是绝不同于当年的。那就请再读吧。尽管日本天皇也有生老病死，但他的人格却全然为其神性所掩盖。他不是政府机构，也不是国家元首，他根本就是日本。日本人认为天皇和他们一样，都是神的后代，而天皇是活在世上统治他们的神。天皇的生或死是宇宙永恒秩序的一部分， 虽然绝大多数日本人都对他们的天皇非常尊敬，但他们却很少有机会一睹天眼，即使天皇出巡，他们仍需低头回避。因为根据古老的传说，凡是偷窥天眼的人都会受到失明的惩罚。市面上天皇的画像也非常少，即使有，脸部也都予以覆盖，以示尊敬。1936年以后，臣民们匍匐在皇宫前朝拜天皇时，警察对任何胆敢偷看裕仁一眼的人都予以逮捕。特定的高级官员获准向天皇注目示敬，但有些人却因为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敬而丢了官职。这位美国记者在书中还写了因为冒犯天皇而自杀的事件，就像日本军人在战场上为天皇卖命那样。一个交通警察在指挥皇室车队前往乡村参加一个典礼时指挥错了，羞愧地自杀了。一个偏远地区的农人为小孩取名裕仁，后来发现这居然是天皇的名字，虽羞愧地杀死全家后自己切腹自尽。尊崇何等惨烈，何等愚蠢，何等罪恶。尊崇何以惨烈，何以愚蠢，何以罪恶。日本帝国军事强盗与日本神灵播种者结为一体，互为利用，他们尚不如一些通常的盗贼那样有了某些恶行还会洗心革面，即使这种厚善不足以盖前迁，但这样做下去总还可以保得下半世的清白，算得半个好人。然而前者军国主义把专结毒果子的大树的根深植于大和民族的心田，几百年几十年，他们总是举着天神的幌子立誓从事有组织有预谋的军事冒险事业，国内国外到处作恶也从来没有知足的时候，悔悟从来没有出现在他们的心中，而只会一次次躲在一道道护身符后面鬼鬼祟祟地麻醉着皇民百姓。而今各家报纸都登载了昭和天皇走下神坛的这个元旦诏书，对于现在狱中的这些暂时深受天皇乃现世天神之教的日本军人来说，这个消息无疑如当头一棒。他不是815投降诏书那样让他们又一次满头雾水，更一层地坠入了思想迷茫的深渊。管教员又告诉他们，1946年11月3日，日本和平宪法、日本国宪法规定，天皇不再是集立法、行政、司法、军事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而改行象征天皇制，只是执行国家礼仪和批准程序等。1947年3月31日，日本颁布《教育基本法》，彻底废除了明治天皇于1890年10月23日颁布的《军国主义教典·教育敕谕》。不再要求宣称朕为我皇祖皇宗，赵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一照一心，义勇奉公，以服役天壤无穷之皇运。1947年6月，日本文部省通令禁止一代代沿袭的远距离的崇拜和天皇陛下万岁的用语，把言传了2000多年、200多世子孙的万世一系的皇室神话一笔勾销了。早于这年3月，日本政府就终止设立专向皇太子的头颅灌输超国家主义之类的日本一流思想而特别授课的御学问所，皇族学生的特别待遇也发生了变化，举行早会之类时，他们不再排在全体学生之前，而是同普通学生一起列入队中，不再只是行举手礼或注目礼，而是同普通学生一样脱帽低头，不再对他们身边的人称为臣子，而是名冠尊称某某君。再先行一步，于815战败那一年，日本文部省还指令学校检索实用教材内容，凡是宣扬军国主义的文字都一律用墨涂掉，而且规定这种涂墨教科书只准使用于1945年度。战犯心目中的那座太阳神像轰然倒下，他们的天皇信仰伴着这声巨响而灰飞烟灭。 天皇自折，凡是以前用神话包装着暴力专制的日本及其整个时代趋于再生而变迁了。日皇裕仁1926年启用年号昭和，追求和平，昭示和平的意思，达到至美的时刻就是全世界都一片和平。裕仁的小诗及其行为构成了黑色讽刺幽默的意味。人以自己的模样创造了神，神在人的心中照出了自己的模样，再没有比神灵宗教更合适于指导国民了。因为在黑暗中，盲人定是再好不过的引路人，比起明目人更加可靠。可是到了白天，到了光明普照之时，再由盲人引路，那是大傻瓜。这个神裕仁统治的最初19年，就是不断扩大侵略战争，破坏世界和平，直到最终走向失败的19年。管教人员用日本人士宫本显治写的那本小册子《天皇制批判》，启发战犯算3笔账，让他们重新认识这位日本国人的崇敬偶像、效忠的对象、自导神道的精神桎梏。一、盘点皇室拥有财产账、万世一系压榨账和皇军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账，揭露裕仁是日本垄断资本统治集团的代表，什么名为邦本、效忠天皇、大和魂、武士道等等，都是反动阶级愚弄人民的麻醉剂。二、盘点战后日本人民的悲惨遭遇账，揭露所谓在红色侵略下保卫东洋和平之说，是统治阶级出卖日本民族利益所放的烟雾，什么大和民族优越、大东亚圣战等等，都是日本反动统治集团掩盖国内矛盾、搜罗侵略炮灰的骗人幌子。盘点财团大发战争财的账，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是牺牲千百万人的生命，为匪少数财阀使之财富增值4至9倍的战争，是使日本沦为美军占领区的战争。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